沙坡音，王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一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或者可以这样说啊，邀请到了这个办这个百年童书展的两位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来给您做个指导，怎么能够在这童书展看到更好的书，怎么能够在这童书展当中啊，对中国的童书有一个更多的了解。下面就来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朋友，他们一位呢是国家图书馆少儿馆的馆长王志庚，王馆长您好。 刘莎你好。 另外一位啊是少儿馆的馆员啊、也就是这一次百年童书展的策展人李兴芳。你好兴芳。 哎，刘莎你好。 不说一句听众朋友大家好了吗？ 听众朋友大家好。刘莎你好。 兴芳说了啊，上节目之前跟我说第一次做节目比较紧张，现在紧张吗？已经说过话了以后。 现在好多了。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王志庚王馆长啊，经验丰富，因为已经在电台做过不少次的节目了哈。 我是今天来给他壮胆的。 那么实际上这一次呢，是这二位啊搭配，然后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童书展的一些情况，也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百年中国童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一百年间啊，我们怎么去了解，或者说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中国童书的变化。好了，先来说一说这个童书展的一些基本情况吧，有一个大纲概括，这交给我们这个王馆长来介绍。 我们这个炫彩童年中国百年童书展，展览的地点呢是在国家图书馆内的典籍博物馆。 嗯。 我们的展览时间呢是在5月27号到7月底。 哎，这个时间还有一个说明啊，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问了一下王馆长，我说你看小朋友们放暑假，别小朋友们，小学生们、中学生们、大学生们放暑假是7月份、8月份。我说要是人家7月份没看成的话，咱这展览能延长一点时间吗？王馆长刚才跟我说了，说只要后面没有别的展览占用这场地，他们这个图书展啊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是吧？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的展览计划呢是2个月，如果就是。小朋友和家长们特别的踊跃，特别因为8月还是假期， 嗯， 如果馆展的读者比较多的话，我们会延长这个展期的。 嗯，但是还是希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去，有这个计划，还是赶在人家正常的那个展期之内去吧。剩下的有些实在去不了，就是您去国图的时候捎带手，如果那儿还没结束，您还能再看一看。我真觉得到那儿大家会有特别特别亲切的感受，因为不同年代的朋友在那儿都能找到自己童年的朋友。 没错，人。很多读者都说祖孙三代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看的书。 可不嘛，100年的书啊，这样的一个展览。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展览的时间还有它的地址，那么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啊都有哪些主要的展品，大概分哪几类呢？ 这次我们的展览呢主要是有2个大的部分，一部分呢就是童书，包括图书期刊，还有就是我们的图画读物啊，就是以 图书为主吧。 嗯， 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中国特色的童书，叫连环画，就是小人书 啊。 所以我们是有两个展厅。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王馆长给我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个常识吧。什么叫童书？什么叫连环画？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他们俩区别不大。但是我们既然跟大家讲童书展嘛，索性就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一下。 童书呢，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儿童读物，我们把它统称为童书，就是给儿童看的书。那这里面具体呢，就包括图书啊，包括文字的书和图画的书。那么还有就是报刊，报纸啊，期刊，它是连续性的读物。当然也还有一些电子的出版物或者音像的制品。那么这些呢，我们都把它统称为童书。连环画呢是图画故事的一种，是它是文字和图画共同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这样一个儿童读物的类型。那么在国外呢，它叫图画书，我们现在也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叫绘本。那么现在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绘本呢，就叫连环画，俗称小人书。 王馆长，我跟您掰扯一下啊，您刚才说了，您说这个连环画呢，就是文字和图画组合在一起的，不是一幅图画啊，也不是 连环的连续的叙事 啊，是叫做连环画。但是我知道现在有不少的绘本啊，尤其给那种低幼的小朋友，那里面一个字儿都没有，那能称作连环画吗？ 它叫无字绘本，也叫无字图画书 啊。 它主要是完全靠画面来进行叙事的。 那也 是连环画。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童书展的一些基本情况，接下来的问题交给李兴芳啊。李兴芳，其实啊，这100年的跨度啊非常大。刚才我们说的祖孙三代到那儿都能找到自己童年的朋友。 是的。 那当时怎么想到要办这样的一个跨越100年的童书展呢？什么原因呢？ 是这样的。其实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环绕在我的心中吧。我一直有在想，就是在这100年当中，从清末至今这100年来，孩子们都在看什么样的书？家长给孩子们是怎么样看这个介绍什么样的书的？然后呢，作者是怎么样去编？是谁来编这些书的？那我这也是我们这个办这个展览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也想知道在不同的时间段。从清末至今这100年来，那么各个时期孩子们都在看什么书 啊？你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啊！ 其实对，当时是奔着这个初衷去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作为这个少儿馆员想知道的，很多家长、很多孩子们，甚至很多那个出版社、学者、专家等等，他们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那么到底孩子们在看什么书？这也是我们这个办展览的一个初衷吧。另外一点呢，就是不仅仅是从内容上来说了，从那个形式上来说，就是如果您去看我们的展览，就会发现哈，从清末至今这100年来，每个时期的童书，其实它从它的出版形式、从它的内容、从它的装帧、文字等等的，都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经历了100年，这个书。它的内容、它的形式经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看我们这个展览呢，有一种就是走进时间长廊的这种感觉，有种穿越的一种感觉。 没错，没错。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啊，没有看过童书展，就会觉得说，那肯定是以前的书特别那个粗糙。那越到现在，因为印刷的水平高了，然后这个工艺也高了，那现在的书精致，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书也有特精致的，现在的书也有不太好 的。当然了，这次展览当中的书都是精品啊，都非常好。可是并不是说年代越近这书的精致程度就越好，这是和这个出版，就是当时出版这个书的目的，还有这个出版社他们的这个方针啊，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是的。 那现在既然是这个展览都已经办起来了，兴芳，你感觉到底这100年间大家都在看什么书呢？你能不能简单的用3-5句话先来说一说？ 我觉得吧，从清末至今100年来，就是我们这个童书也走过了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孩子们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时期吧，孩子们看的书是不一样的。这个还是要根据这个时代的背景或者当时流行的这个儿童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清末至民初，当时的这个儿童的观念普遍还不够普及。就是呢，孩子们呢还没有，就当时成人还没有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去看待， 他们认为孩子还是缩小的成人版，只是认为对他们就是成人，只不过就是长得比较小而已。那么这个随着西方思想不断的涌入呢，那现代的这个西方的儿童观就涌入到了中国。那么我们学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说普及这个儿童观念。 看来啊，要想把这一百年的这个孩子们都看什么给说清楚了，并不是三五句话能说完 的。是 的， 是的。 咱们就这个问题啊展开一下，咱们逐一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一百年间这个时代不同，这个不同的人们都在看什么样的书。两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吧，我们也来听一听，这真的是个大问题。 嗯，好的，那我就简单从清末开始说。 咱刚才就说的是清末。 哎，好好，没问题。因为我们这次童书展呢，大概是分为这个五个时期，从清末开始，到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八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大概是分为这样的五个时期。那么清末的特点刚才也说了，主要就是普及一些这个儿童观念。那么到了那个民国时期呢，由于儿童观念已经的有在进一步的传播，已经有所普及了，所以呢就是当时很多作家就开始主动的为儿童进行创作。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儿童的观念，所以也就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就是有很多作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叶圣陶的稻草人，这也是我们展览的重点之一吧。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么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被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这个奠基人，或者是这个稻草人被视为这个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就因为它是专门为儿童写作的，它是一个自觉的创作，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划时代的。 我来请教一下王馆长啊，刚才呀、李兴芳谈到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童书的发展的情况啊。你看清末和民国初期是完全不一样，清末就基本上没有童书，就是成人书的一个附属，而到了这个192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专门为孩子写的童书啊。那我们对比一下世界范围，那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欧洲呀，或者说其他 西方呢，会比我们早，也就是我们都知道儿童的发现呢是从卢梭开始的，就是18世纪卢梭发现了儿童。那实际上到了19世纪，特别到了20世纪啊，是那么出版社的出版人才开始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就是才开始专门西方的出版人开始专门为儿童去写书去出书。那这个时候呢， 1820年左右， 19世纪。 哦哦， 对啊对啊，我们的中国的应该说是现代化近现代是从西学东渐开始的，也就是清末到特别民国，这个年代呢，大量的西方的先进的这个社会观念它进入到了中国，其中就包括儿童的观念。所以很多学人他的无论是从教育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跟学西方，那么我们很多走出国门的学者就把西方先进的这些教育观念儿童观带回到了中国，那就包括儿童文学的作品在中国已经开始也就开始有意见，也包括西方的儿童文学的理论著述。 实际上那个时候啊，咱们如果和那些儿童教育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比起来，咱们是有点落后。 要滞后一点，但是应该说还是跟得蛮近的。就是在民国时期啊，特别是我们20-30年代，我现在看，包括我们展览上也能反映出来，我们有一大批大家学者是在为孩子们在写书啊，写文学作品，当然也有很多理论家这个包括专家们在社会上向社会公众普及儿童观，就是要求家长怎么做，包括当年的像鲁迅啊、邓振铎啊这些大师级的人物都有这方面的贡献。 我们刚才呢是盘点了一下啊，这个民末这个清末民初的一些情况。那兴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这100年间我们国家的小朋友都在看什么书。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1920年了，后面又有什么样的变化了呢？ 后面呢就是1937年，大家都知道抗战爆发， 那么动荡的年代开始了， 对战争年代开始了，所以随着这个国内外形势的一个变化吧，这个儿童观和当时人们这个思想也跟着时代的变化产生了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抗日救亡就成为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主题之下呢，我们所说的儿童读物的出版、儿童读物的创作，当然也就也是在这个时代之中的，不能够背离这个时代的思潮。所以呢，当时人们就认为给孩子们看的书也不能置身事外。 嗯， 也就是说给孩子们也要看这方面的书，关于战争的题材，关于这个甚至是直面现实，甚至是直接参与战争这样的一种思路吧。 嗯， 对，所以说就比方说这个举个例子哈，这个华山的这个《金毛信》， 嗯，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对， 抗日小英雄海娃的这个形象，对对对，就非常熟悉。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当时就是创作出版或者是孩子们看的书的一个主流，就是这一类型的书为主。 我们刚才说到的在这个时期，也就是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因为抗战的原因嘛，所以童书也或多或少的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虽然全世界都比较动荡，美国本土是一个比较大的例外。那个时候的美国本土的童书还是很恬静的、很温馨的，并没也不能说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影响极小极小。 是的，应该说，因为美国它远离战场，所以再加上当时美国的儿童文学应该说是很发达的。 对 那个时候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知道最著名的儿童文学奖项就是凯迪克大奖，它是颁给图画书的，也就是在30年代末创立的。那么一大批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儿童文学的作家，包括画家，开始创造美国本土的儿童文学作品。 虽然那个时候全球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战争，但是美国可以真的说是一个世外桃源，而且是它不仅仅刚才说童书的发展，很多的发展都是在那个期间有了一个比较大 的 飞速。 在20-30年代实际上是美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高峰。 对，是不是因为别的地方都在战乱，所以有才华的或者想避难的人都到那儿了，所以才形成这样的一个高峰呢？ 这也许是应该是一个，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是它客观上应该是促成美国的那个儿童文学或儿童书出版高峰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嗯，好，接下来战争结束了，那孩子们又在看什么书呢？星芳继续来分享一下。 其实从那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文革这一段的时间呢，基本上还是延续这个20-3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思潮，这样一个主题。主要的呢就是作品里边呢，主要是塑造了一些热爱集体、热爱劳动、这个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儿童形象。这也是就是当时这个儿童形象的一个共性。就比方说这个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其实要是说跟这个30-40年代的这个儿童形象呢有什么样特别大的区别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延续性，只不过三四十年代呢主要是抗战，主要是战争题材。那到了那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主要是建设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孩子们也作为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参与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去。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向阳院的故事，就讲述的是孩子们去这个响应毛主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一个去建设铁路这样的一个故事。 文革其实是一个断层，很多的东西都在这个时间段停滞了，童书受的影响也非常大。那咱们就跳过这一阶段不提，咱们就说80-90年代到现在的一些情况吧。80-90年代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我们稍微回想一下就能知道大家那个时候都在看什么。好像动脑筋爷爷，十万个为什么，然后黑猫警长，我想想啊，大闹天宫，那小马过河那个时候也特别多， 对，那个很多版本， 不论是那种这个神话故事传统意义的，还是说有这种现代的这个童书，那个时候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发达了。 是的， 也可能之前没有那么发达过， 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开始有比较好的转变，然后特别是这个我们国家的对于文化的重视。那80年代以后就是国家对于儿童出版、儿童文学包括文化阵地，像图书馆啊、小学教育啊，都非常重视。所以就是在这种大的这个经济或社会背景下，非常多的儿童文学作品被创造出来。 我觉得王馆长您说的这点特别对，就是在这个经济背景下啊，以往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的父辈他们看的那个童书啊可能更多的是单独颜色，就是黑白的，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啊，这个彩色的童书哎呀铺天盖地的就下来了，就普及起来了， 四色印刷的， 是吧？啊，突然从这个黑白世界变成彩色世界，你说对人的冲击得有多大呀？ 是的，这个现在你要是看我们当年的那些作品拿出来一看哈，那个非常比较起来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从出版装帧印刷的方面哈， 嗯， 那个真的是能够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童书是越来越这个用我们的话是五彩斑斓哈，所以我们这个这次展览的主题叫炫彩童年，那个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不是说以前一百年前没有彩色的，是那时候彩色真的太贵了， 太贵了， 嗯，普通人能接触的太少了，那时候也有精品，但是那个量太少了，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啊，真的是很多的以前我们都不能想的事情就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哪个小朋友没有个几十本书啊？ 对呀，那个那时候你想大人们给孩子买礼物都是送书啊，是吧？送成套的书。 而且那个时间段啊，随着这个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像《十万个为什么》呀，像《动脑筋爷爷》这样的一批科普的童书也开始出现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以往基本上没有的一个情况发生了。 就是阅读对读物的门类开始丰富化、多元化， 嗯、 这个是就是除了文学作品之外，包括就像我刚才说的科普。包括还有工具书，啊，就是我们比如像字词典呀、啊， 嗯， 这些类的，包括还有大部头的这些专门不同学科的工具书都越来越多的出版。 那接下来已经到了新的世纪了，二十一世纪来临了。那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临的时候，童书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新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啊，是这样的，从那个八九十年代至今呢，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童书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比方说这个特别是在文革之后吧，就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新的一个思想的潮流，就是这个这个新的这个儿童的观念啊，又更加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说是儿童本位论的这样的一个回归吧，在新世纪这样的一个回归、 嗯、 所以呢作家在创作的作品的时候呢就更加注重关注儿童的心灵、 嗯、 关注儿童的成长，就比方说这个曹文轩的成长小说系列，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他这个成长小说的系列呢，比方说这个山羊不吃天堂草啊，青龙葵花等等，他都是以这个少年少女少男少女主人公为主人公，然后讲述其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 嗯、 所以就是关注儿童他们的成长，他们的心灵的成长史，可以说是这样一个基本情况。 哎，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自己有感受的话，您回想一下，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我们可能看的童书啊种类比较少，就小马过河、孙悟空大闹天宫可能统治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啊，书虽然非常精致，虽然彩色的，但是种类特别少，但是啊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啊，就发现这个书的种类啊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家孩子看的这几本书我怎么都没见过，都没听说过呀，哎呀真的又是一个爆炸式的增长。那当代童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王馆长给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吧。 真的是现在这一代孩子呀是特别幸运，也是最幸福的， 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个选择难题，不是要看这本好了。 也有这个问题吧，就是现在我们特别是两千年以后哈， 嗯， 刘莎刚才您讲到我们现在能够在中国出版的童书一年有四万种啊， 有四万种啊， 四万种 啊，所以一个孩子就是没看全这个书也是很正常的， 那太正常了， 要是看全了就太奇怪了， 连老师们也看不过来。 感谢二位专家王志庚还有李兴芳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13:00 FM 986。